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更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怎会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更沉淀。 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。我 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 色的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 色的思念， 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。